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商业流通领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市消费市场发展更是优于全国水平。目前全市消费品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元，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商品销售方式越来越多元化，消费品市场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来听记者石新瑞的报道。 根据197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和商品销售结构变化，北京市消费品市场发展由市场波动期到规模不断扩大和逐步稳定，继而发展到了目前的转型升级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需求逐渐由商品性消费转向服务性消费。北京市统计局商业经济调查总队副队长杨旭说， 全市消费市场总体规模从几十亿元到万亿元，同时消费热点从百元级发展到百万元级。今后一段时期，商家的线上加线下融合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更加丰富，更具个性化，不断地提升消费的体验，这必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例如上世纪70年代，居民结婚的标准是老三件，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等到进入21世纪，汽车销售高速增长，移动通讯设备不断更新换代。此外，在零售业态看，改革开放初期，市民购物基本通过百货店、副食店实现。现阶段，线上线下、百货超市、便利店、城市商业综合体等零售业态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消费区域从前门、王府井、地安门鼓楼这市中心3个商业区，发展到目前综合性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设施建在昌平、顺义等城市发展新区，首都功能核心区零售市场份额进一步降低。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迎来首轮演出。这一版本由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著名歌剧导演、舞美设计大师雅尼斯·科斯克领衔打造，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维托利奥·普拉托等领衔，亦庄亦谐的白描唐璜故事。今晚流淌的旋律、大运河的随响民族音乐会将继续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带领观众感受大运河的壮美。下月20、21号，被誉为古典芭蕾之父的比基帕编舞的芭蕾舞经典之作《天鹅湖》将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本次演出由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剧院呈现，作品的音乐为柴可夫斯基的同名巨著《天鹅湖》。话剧《哈姆雷特》今天开始将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台。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夫复仇的故事，描述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您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者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西二环南段蔡胡营桥到官员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那其实呢，今天是应该给大家开一个一直播的视频直播的。在我的微博的粉丝群里面，有好多朋友在问啊，说今天怎么还没有开？啊，有点对不住大家啊，就是能不能允许我暂停一周啊？就停一周，我们周三的这个视频直播。因为昨天呢下了节目以后，就是我自己去拍了一些我们明年因为要在新闻台去做一个下午档的节目了，所以呢，包括很多的宣传的这一些的物料啊，我们要重新来做，所以呢，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奔波在拍照，一直到夜里边，所以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所以不太想给大家看。今天呢就允许我暂停一周啊，在这儿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我们空气啊，我们的身体健康啊这方面的话题。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赛飞新风空气净化系统的市场总监张颖，欢迎张颖。 哎，江主播你好。 张颖要离话筒近一点哦，尽可能近一点，像我这样的距离。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播好。 对，你可以从耳机里面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啊，如果觉得比我小很多，你就要靠近他了。 Okay.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张颖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新风空气净化。你看啊，这其实是两个概念，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觉得啊，你们说新风系统不就是我家用的那个净化器吗？啊，很多人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 对，多数都是这么认为。 对， 是 一个东西。今天我们就是要纠正大家的这个错误观点，它不是一个东西。那到底新风是什么？跟我们平时我们在网络上面去购买到的一个小小的净化器会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有就是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今天呢我在微博上面也放了一些图片，虽然我们没有进行视频直播，但是呢也放了一些相关的直播图片，大家可以来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留下你对于新风系统的一些疑问、好奇点，还有就是说，我们家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适不适合装新风？装起来麻烦吗？都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零零浮云酱同学啊，你还在粉丝群里发语音，你觉得我此刻在直播我能听到你的语音吗？就不能把这7秒转化成文字发一发吗？好了，你在评论区的这个啊，说我们家也有一台空气净化器，感觉开着呼呼转啊，就是仅此而已吧，就是真的能发挥作用。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从横向的比较，现在新风系统一般来说会跟市面上的哪些产品会 哎拉开来做一个对比。 嗯，咱们还是拿净化器跟新风吸这两个产品来怎么去定义啊。 嗯 嗯，那新风我们首先想到是新鲜的空气，那么它是将室外新鲜的有氧的空气引到室内来。 嗯 嗯，那么净化器它是内循环，只是解决我们密闭空间里面的一个空气的一个处理，主要是对颗粒物的一个处理。那么新风系统啊，我们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所以说是最好的，相当于我们会呼吸的房子， 嗯， 跟我们的房子进去，24小时通风换气，因为我们现在房屋的密闭性、保温性能都特别好，因为为了环保节能这一块，所以说它的密封性都特别好。那我们不能保持24小时开窗通风，那我们新风系统就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必须我们要保持24小时有氧的空气进行呼吸。那么同时呢，像我们室内发生的一些污染，像尤其缺氧这块，二氧化碳超标，那新风系统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比方我们提到的装修这块的一个污染和这个霉菌啊等等的，那我们也是需要最好的办法就是开窗通风来处理这些问题。还有我们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雾霾，是不是啊？那我们开窗的话肯定是雾霾会进来，那么新风系统里面最好也是有这个除霾的这个功能，将颗粒物净化以后然后引到室内来。那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配置，就是全热交换能进行能量回收。那好比就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开窗通风开着空调，是不是能耗会很厉害，那么就需要全热交换器将我们的能量进行回收啊，这是新风系统的一个定义。那它是一台设备净化整个房屋，所以我们叫它是系统性的。那净化器我们可能是独立的房间使用，单个房间一个房间放一台。那新风系统的话，就是通过一台主机设备，然后管道可以通往每个房间，有新鲜空气不断的引进来，那室内的脏空气污浊的空气排到室外。那它的好处真是太多了。 其实简单一点就是净化器啊，它当然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雾霾的问题，但是像刚才张莹说到的，它是一个内循环。 对， 就是你现在屋里已经进来了，我们说进了，我没概念啊，随便瞎说。比方说，我们进了100立方的这样一个空气的概念吧，我就把这100立方给你不断的循环，帮它变得干净一点啊，就净化嘛。 净化，对，只是对颗粒物的一个处理， 干净， 对，对，只是对颗粒单一种， 但是它没有一个循环的概念，就是我还是在这100里边在转。 对，你理解的是对的。 但新风呢，它就其实是把外面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空调，是不是？就是夏天的时候我在交换，那我把我吹出来的这个风其实是从外面，吸进来，但是我会通过我的这个，这怎么说呢？ 压缩机进行， 对，我把它冷，制冷， 是不是？ 对， 这是这个可能跟空调的定义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可能比新风系统来讲，可能比空调的系统来的简单一些，大家不用把它想得很麻烦。就是将室外含氧量比较高的新鲜的空气，进行往室内输送。就是这样一个。 但中间没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吗？ 中间就像我说的，一个过滤杀菌，那有很多有一些品牌它有杀菌的这个技术在里面进行杀菌。那因为室外也有很多这种污浊的这种细菌病毒啊，什么流感啊等等。还在说，我们就现在就注意到，就是颗粒物啊，给它过滤掉，然后进行能量的一个回收，送到室内来，就是非常干净啊，含氧量非常高的一个空气。 含氧量这个事儿，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哎，你说用净化器行不行？当然可以，因为它确实比你什么都不用肯定是要好一些的啊。对，因为这个雾霾一天起的时候，大家第一肯定不会开窗户，第二呢，在家里边你把那净化器一打开，我们家净化器咔一下就变红灯，我说没有变紫啊，我已经很欣慰了啊。对，就是这样，就是肯定是有作用的。但是对于新风系统来说，刚才我们的嘉宾也介绍了，首先它是一个系统。你不用每一个房间，我说我都像装空调一样，每个房间装空调，不用，它是用一个 对，就像空调的挂机和现在中央空调的一个点一样，这种概念。 哎，每一个房间都在吹新风，啊，那这个中间呢，除了说可以通过帮我们过滤掉一些杂质啊，空气当中的杂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我们室内的含氧量。这很多人说这。我需要那么多氧气生活吗？哎，这一点你们还真的是 最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缺氧的一个危害。 嗯，好，还有人说呢，是这样啊，他说呢，把室外的空气送到房间里边，室外的空气会更脏吗？他的这一点啊，和空调还是有点区别，对吧？因为它是。你想象一下，我们也有一个类似于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吧，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过滤网，因为滤芯儿，哎，这个你比较好理解。我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我没有通过这个滤芯儿把脏的排出去啊，它就被吸在，怎么说呢？这些脏的东西它就被固在这个滤芯儿上了呀， 它 不会再把 拦截在这个滤网上面。 对， 这个、滤网它的容尘量已经是非常高的 啊。对啊，你然后他说，因为你把外面干净的空气都吸走了，不是，是这样。哎，这位同学啊，我以我的理解给你讲一遍，我看张莹说我说的对不对？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把外面的空气，你简单一点，我就都吸到一个袋儿里。啊，我吸进来之后呢，我不再往外排了，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排出去？就是他现在的担心是，我把它过滤掉，我吸进来的就是干净的，对不 对？ 所以我要把剩下的那个袋儿里面只剩埋了，我把它排出去。他担心的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个袋儿里面的埋我们不是排出去，而是把它清洗掉啊，对你 收 集 起来， 就跟你吸尘器一样。 哎，对，是 你不是把那吸尘器咔我又倒回到屋里啊？不是啊，不是说我吸完了我把它，你是要把它倒到垃圾桶里啊？ 是 啊，你不是再倒回撒到屋里去？ 对， 你懂这个意思了吗？ 这个可能，这个理解有点比较脑洞大开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怎么可能呢？那你净化器也不会是这样，你想想你净化器的原理，也不是说把空气， 对，其实净化器它也是里面有个滤芯， 对， 一般都是这种害怕滤纸，将颗粒物收集在滤芯上面，定期将那个颗粒物给处理掉，更换新的滤芯。 对，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说一个科技改变生活的概念，科技改变我们生活，不是说损人利己，是利人又利己的一个概念啊，好不好？我们不是说只有我们家的空气是干净的，别人我就不管了啊！你们家空气干不干净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这样，这不符合我们乐享生活的主题嘛？我也不会请张莹来讲。新风系统是让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室外的空气我们当然也希望地球可以变成一个大的新风系统，室外 的 空气也很干净。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是 啊，但是我们不是在损人利己，好不好？我们也不会把脏空气排出去，我们不需要排，我们只是就是在交换。我知道了，是因为交换这个概念让大家有一点误解。来，你把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给他解释明白了吧？ 那。我该怎么说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些脏东西啊，就是刚才张莹说的，我们收集起来啊，然后把它当作是垃圾处理掉就好了。 啊，是的。 那个滤芯就是一个垃圾嘛。 对，滤芯就是这个滤芯的话，就是一个垃圾桶吧，像江主播说的这样去比拟吧。那外面的我们是要保证，就是我们室外的脏空气进来的时候，先到我们室内的话是干净的。就像这个刚刚有位朋友提问，他说，是不是这个将室内的脏空气再排到外面去，我们就是这样在进行 循环 交叉这样污染。但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这个滤芯是很关键的这一步。将它收集起来，然后呢其实就是一个通风的概念。那就像你开窗一样，是不是？那也是一样，这样一个 对啊，你开窗也不是说当然了，你屋里的就是一些二氧化碳高的这确实也出去了，但这比开窗还是要更有利于外部环境的。 是的，是的。 至少我没有把家里边，你知道你开窗通风的时候，那你家里边甲醛含量过高，它当然这进来的新鲜，你认为的新鲜空气是稀释掉了这个甲醛，但是它带来了其他的一些污浊的东西。 是， 这甲醛被你稀释掉了，还不就排出去了？ 是啊，所以我们装修完都要说，哎呀，我要晾一阵儿哈，晾个几个月，晾个一年半年的这样子，其实一样的定义。 对， 所以我们新风系统可能就是，想。 让你就是实时的进行空气交换，把这个甲醛进行稀释，因为甲醛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开窗通风， 嗯， 这样子一种处理方式。 不是这位同学理解的啊，你这个有点夸张了，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在就是为了自己不吸到毒气，就把毒气都排给别人一样，不是这样。我们是把吸进来的这个新鲜的空气啊，就是从外部来的吧，它不一定新鲜，从外部来的这个空气，通过我们的滤芯儿，给它处理过了，然后到屋里。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兼具了净化器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把屋里的这个空气也要抽。是吧，这个不干净的我们也把它抽到机器里面进行一个 净化，拦截。 所以这是一个外部到内部的过程和内部自己循环的过程。 对 啊，就是因为净化器嘛，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自己家里面也是用净化器的啊，因为实在是这个空气的问题，嗓子会受不了。但是净化器呢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它只有一个内循环的功能，可能就少了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通风的好处， 对它功能比较单一化，比较单一一点。新风来讲，因为这样说吧，其实新风这个东西在欧美国家其实很常见，它属于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标配，一定是要装新风系统才能通过验收，它的普及率的话应该是能达到97%以上。就是我们国内的新风才只是刚刚开始，也是通过雾霾，这个2013年的雾霾事件啊，那个我们称为雾霾元年啊，大家才一起慢慢的去了解这个新风系统。因为原来的房子的话，它的就是自己盖的这种平房啊，楼板房，它都是有很多缝隙的啊，不存在这个密闭性的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哎，我开窗通风就可以了，很通风，条件也都挺好。那现在的保温性都这么好，房屋建筑啊，大家才对这个新风系统有了一定的一个认知。但我们国内的普及率是非常低，目前我们调查来讲涵盖不足2%。那当然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它的有些结构也是比较简单，比方